没有音乐啊，音乐要音乐啊，配音乐啊， 就是开头什么的。开我说开头啊，像人家那个什么朱学恒都有什么阿宅反抗军电台什么的。 然后我们是什么？大脑清洁公司。 以后再说吧，开头先不要管啊，就反正就是直接开始，因为在 YouTube 上面随性。 对对对，好。 大家好，今天是4月20号。哎、欸，我们上一集应该还可以吧？上一集是什么？我忘记上一集是什么。 上一集是汉娜生日啊。 对对对，然后很棒的呢，就是三立的那个小编群们最近又做实验了。 哈、嗯，你是说上次那个？欸、上次做什么豆浆实验？ 对，上次是豆浆。他们叫造反调查局。 好威哦，名字听起来比我们还威， 超强的，有比那个大脑清洁公司好吗？ 我不知道、 啊。对，然后他们这次的题目呢，就是速食店薯条大 PK。 嗯哼， 对，然后他们就是想要比较各家不同的薯条。 嗯， 那比什么呢？ 嗯哼， 然后它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买大薯到底有没有比较划算？ 嗯， 欸、其实这是我觉得是每个问题耶，因为 对、啊，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每次你去那个不是便利超那个速食店的时候呢，嗯、他都问你说要不要加大，要不要加大？ 对、啊、 对,、 啊、 對, 對但我内心一直觉得说，说不定只有盒子加大， 很多人都那种感觉吧？ 对啊， 对啊，其实我会觉得那个，我不知道他们是有练过还是怎么样，可是我觉得他们大薯的盒子里面都空空的，一根搭着一根，然后让里面的空气有很多。 对，所以装大薯就是这种技术。没有，他厉害的是说他的那个薯条的形状刚好可以架出一个空间。嗯、好，这是我们感觉吧，所以不知道。嗯、然后再来就是说，到底哪一家的薯条最油？ 嗯， 不过我觉得他这第二题根本就不是他们原本的命题。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做完之后，觉得 对做完之后 怎么纸巾上那么多油？ 对对对，所以等下后面我们再讲这件事情。所以后来呢，他们的调查局呢就开始帮大家做实验。 嗯， 所以他一共呢买了4家速食店的薯条， 嗯哼， 然后都买了中薯和大薯。嗯、 大薯 他我们先讲看一下他的结论好了、嗯，就是他的讨论。那他说他测试呢发现， 嗯， 麦当劳升级大薯之后，比中薯多了29根。以数量的差距来说是最大的。 嗯， 对。那所以他们认为呢，不管是大薯还是中薯，麦当劳是最划算的。 哦 ，OK。 哎、欸，你有听到蹊跷吗？ 有啊，有啊。 就是他 为什么是用根呢、啊？ 他觉得是以根数来决定是不是划算。然后再来呢，嗯、他就说麦当劳大薯比中薯划算。那因为每一根。便宜0.06元，那是合理的啦，是合理的。 嗯， 然后呢，再来就是，肯德基比较惨，肯德基是中薯比大薯划算。 嗯， 因为它的单位的价钱呢是便宜了0.6块。 嗯， 所以买中薯比较好。 嗯哼， 对，那摩斯和21世纪， 嗯， 没有什么差别。 嗯哼， 对 ，OK， 大概是这样子的实验啊。 嗯， 然后它有附一个图，附两个图表，它写 CP 值比较表。 嗯， 然后比较了一个是中薯，一个是大薯。 嗯， 这样。然后， okay. 嗯，其实我看了他的数据啊， 嗯、 坦白说，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 嗯哼， 第一个就是为什么它的重量， 嗯，结果是零， 这么精准，而且大家都是18，就180、180、180，一个170。 他是不是他就是为了让大家看起来不会那么痛苦，所以他就直接帮你进位或是省去后面那个个位数、啊、 但是要让随机买的4家薯条都是180，这是非常困难。 他不是有影片吗？其实我没有仔细看的影片，他并没有 ，他影片并没有真的很完整呈现。 嗯， 就是在他们的影片当中啊， 嗯、 他们去测量那个薯，他只有第一包麦当劳的时候，他有显示说。他说刚好100克， 嗯， 对，但他其他就很快速，所以其实看不太出来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OK OK， 嗯， 对。不过假设他是对的，好了、嗯，就是假设他们测量是对，其实这样子的写法是不太科学的。嗯、我们一般基本上，像他的这个磅秤啊， 嗯、 他应该是会假设他如果是到克的话， 嗯， 我们其实还会再往下一位， 嗯， 我们叫做估计值， 对， 对，那基本上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啦，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度量衡的工具呢，它不可能，应该说非常困难，是很准的， 对啊， 也就是说你要刚好跳到180，这是或者是跳到100，这是非常困难的，它一定会有一点点偏， 嗯， 那个偏呢，其实你应该要根据你自己的感觉去估算一下它大概是多少，然后作为一个参考。 嗯，等一下，什么意思？你要怎么感觉它大概是多少？ 比如说它在两个指针的中间啊。 哦，你是说那种指针型的磅秤？ 对啊，那它指针型的磅秤，它在两个刻度之间，你并不知道它真正落在哪里嘛。 嗯。 所以我们的估计值是这样子，就是说，比如说它比较偏小一点点的刻度，那你可能就把它多个3或者2，大概是这样。通常，就是估计值，我们都不会这么认真的去看那个估计值的数字，但是它是一个至少告诉我们说它的前一位是准确的，是它最重要的指标这样子。 那所以他们不用电子的磅秤， 他们用那个一般的 弹 簧秤。 OK， 对对对。然后呢，在这图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单位写错了。就是说我当然知道他们是想要说每一根多少钱啦，但是他单位写成每一就是单位是几元分之根，这是错误的。 嗯，为什么？ 你可以算算看啊， 每根除以 95除以52会等于0.55吗？ 对， 所以他单位写错了， 对，他单位写错了。 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们每一个只买了一包，其实是不科学的 哦， 因为理论上、 嗯、没有不用直接讲不科学，你按照常理来讲，你每一包本来就不可能一样啊。 对啊， 他就只是拿铲子挖，然后塞进去， 不然怎么会每个都180？超厉害的， 不太可能嘛。 对啊，所以应该要正一般我们来做实验、嗯，一般我们比较测量型的啦，就不是那种大数据的实验。那测量型的，我们大概至少会做3到5次。 嗯哼， 所以你至少应该买个3包，然后算它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对， 这才是比较符合我们一般想象的这种测量、 嗯。对啊，对啊。会不会是因为那个他们编辑部没有配预算，他们要自己掏腰包？ 那三弟太抠喽。对，所以， 可是其实就是这样子，你不觉得很厉害吗？他4家的大鼠的分量基本上几乎 是 一样的， 几乎 超厉害。 对啊， 对啊，就他们是说好还是怎么样？我真的觉得很神奇。 不知道哎、欸， 不知道。 我觉得有可能啊，因为他们彼此竞争嘛，偷看一下别人大概。 他们可能也是每个礼拜就会去买个3包过来量一下。 对，做个平均之后 变多了，赶快我们也加多。 对啊，所以基本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去多买几包的话，因为像摩斯的大鼠是170嘛、嗯， 对， 所以你买另外一包就变180了， 有可能啊。 对啊，所以它可能更加的划算， 嗯， 因为它最便宜嘛。 对， 对啊，所以其实做实验的时候大概要有这样子的想法了，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办法把一个单一的个体当做代表性的东西。 嗯哼。对啊， 其实是薯条这么简单的东西，我们不能把一包薯条代表所有麦当劳的薯条。 对啊，对啊，对啊。那我买的时候可能变一包160颗。 对啊，而且说不定你同事在路上偷吃，你也不知道。 有可能偷吃一根，然后就变少了。 对，然后以根数来当 CP 值， 对对，这实在是太糟糕了。 这个太， 所以他如果用奈米科技把它切成超小超小根的话，不是？ 那奈米是？你吃下去会有感觉吗？太细了啦。对啊，所以、怎么会用根呢？对啊，我就用重量。其实下面很多网友有回复啦，就是说应该用重量啊。 其实好像有看的人都有想要回复。 对， 大部分人都有讲，应该是要用克来当做单位才对。就對其实他们这样，就是反而是多此一举，你不觉得吗？你还要一根一根算浪费时间，其实你全部都弄在一块，放在盘子上面，丢到那个磅秤上面量，超快的。 对啊，對啊他们， 嗯，让我想到小时候我买那个波卡， 嗯， 然后我都会想要把那个波卡弄碎碎小块小块小块， 为什么？ 这样可以吃比较久，觉得还比较划算。 所以根来做单位其实是蛮有道理的， 有点道理。 这叫朝三暮四吧？ 对，这有点像这个意思。 对啊，所以 OK 啦。嗯、不过这個、我是觉得他们这个研究是还蛮有趣的啦。 对， 对啊，就只是说在实验设计上有点瑕疵这样。 对，赶快来听我们的节目。你每做完之后，就让我们来检，帮你们检讨一下，對對對對，然后你们下次就可以改进。 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希望有一天我们会的那个节目呢，就说天哪，这实验设计太 完全没法吐槽， 完全没法 吐槽，找不到问题。 对啊， 对 啊。好，我们 这样子，我们就觉得我们就可以歇业了。 对， 就是把我们 可是上次 接力棒传下去。 上次我们豆浆那集，嗯，不知道那个做豆浆提案的那个小编听完之后是什么感觉？ 不知道，应该觉得不爽吧？ 对啊，我怕没有，我们是诚心的想要就是帮助你们，嗯，希望可以怎么讲更精进于科学，因为这样讲可能会有点伤到大家，但是哎、欸，我想要表达就是说，其实当我们会有这样的实验设计的时候，其实意味就是说，我们一般非科学专业的人，嗯，他们对于实验它的想象，是怎么样子？嗯、 对， 对啊，嗯、那我们借由这节目呢，一边对不对，鞭策一下呢，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一般科学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达到我们的理想想要达到的答案？嗯哼，对啊， 对， 我觉得这是目前一般社会上比较少人会跟你谈这些 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 对， 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做下去，跟上次一样的结论、嗯。 对啊，对啊，没错，我们上次编的他还是继续做下去，所以很 对啊，因为他们上次没有看啊。 哦，对，然后他们听完豆浆那一集之后，就完全没有士气，又不想做了。 不会不会，他们还有下一集，他们还有下一集， 太好了，太好了。 我确定会有下一集，欸、但不确定会不会有下一集。 哦，哎、欸，可是我还有一件事没讲哎、欸， 哪一个？ 你会觉得很奇怪，他们的标题是说要看麦当劳买大薯是不是真的比较划算？嗯，就他们完全没有讨论这件事情、欸。 哎、欸，有啊，没有吗？ 他没有，他没有，他有说哦，他是用根来算，是不是？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他的表格上没有写， 这用根是合理的，因为他是自己跟自己比嘛。 嗯，对 对, 对。 就是说，他现在麦当劳跟麦当劳比嘛，嗯，肯德基跟肯德基比， 对， 那你算根数其实是有意义的，嗯、 对， 有，其实也不尽然啊，因为根也有长短。 对啊，对啊，对啊，没 根，其实还是重量最好。 对，可是 如果 对、啊。 对，我们如果假设它的长短是，就是它每一根的体积是差不多的话，嗯，自己跟自己比的确是够了、嗯。 对对对 ，OK OK， 对，没错。但其实他后来用一根，就是用根来算，然后就说麦当劳比较划算，就很不公平。 对啊， 因为其实最划算的是摩斯汉堡。 摩斯汉堡， 摩斯汉堡一根才零，哎、欸、不，哎、欸、买，一根才零点，不，一克才0.23元而已。 对啊， 对吧、啊？然后。其他的都比较高，最好笑的是肯德基。 为什么 啊？肯德基，肯德基大 薯 比中薯贵。 不一定啦，我说你这 就误差值之内，有可能 是 因为那个他们买中薯的时候帮他装的那个人佛心来了，多塞了几根。 对啊，说不定好了，这很难，而且他说不定没有分开装啊。 没有分开装吗？什么意思？ 没有分开装很危险、欸、就是他会混啊。 哦、oh, ，你说掉出来， 他有几根跳到隔壁去了，这不是惨了？ 对对对，有可能。 对啊， 然后想说反正 实验上面的控制其实蛮重要的、 嗯。你要跟他讲说，帮我们分两包不一样，中薯放中薯，大薯放大薯。 对，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样子做，说不定有啦了。 可就算有，就算有没意义啊？他们还是没有买三包啊？ 对，还是一样买。而且其实，对，就是你买三包，就三包都要独立收。 对啊， 但是这样太不环保了，所以下次要自己带袋子去装。因为你如果像比较。麦当劳说啊，我要大包和中包。他说好，那他就给你装个纸袋里面， 那、啊、全部丢在一起。 你回家 带 回去的时候，那个对啊，分不出来，大概是这样。 好了，就是这样。所以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再做类似的实验，然后把我们刚刚讲的事情，第一个要一次买三包，然后不要用根来算。 对 对，其实就只有这样而已啦。 对，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你满意的答案了。 对，然后你就可以贴上去打贴到网络上打脸了。 对啊，好啊、嗯，那我最后只想再说一句话，嗯，造反调查局加油， 对，加油加油，嗯， 加油，期待你们下次的实验。 对，我现在我就是觉得两次的实验都蛮有创意的， 对对 对， 對真的都很不错的研究， 对啊对啊，很有趣，跟生活非常贴近， 对 对， 希望我们下次我们要来做一个吗？ 我们要来做一个吗？我有那个闲暇时间呢、欸。 好啦、嗯、那今天就先这样啦。嗯，那希望那个三 D 有没有这边征求听众，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实验，然后你去自己去做了，做完之后请到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如何？这样就可以当来宾了。 可以， 这样我们就可以少准备一集，赚到。 都没有人说他们要上节目啊，奇怪。 没有，没有人，大家都觉得我们的节目超无聊的，没几个人看，你不想上。 好吧， 嗯，好， 那今天就先这样。 对， 希望今天的长度有符合大家的期待。 OK OK， 好，先这样啦，拜拜， 这样，拜拜。